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9号星期二啊，骚动音乐， 骚动音乐。咁啊，提提大家咧，我哋一阵六点钟啊，将会有 YT 大哥啊，周恩廷出 现嘅。好就咁嗌佢啦，尴尬嗌翻 YT 咯。 咁啊，有好消息啦，即系最近咁啊，喺呢个嘅访问当中都了解咗，即系 佢嘅谂法啦，第一个音乐会嘅谂法咯，其实系系啊，咁啊，但系究竟当中有啲咩细节，我哋能唔能够成功可以？ 透露到出嚟咧，套到佢 咧， 啊！今日真系犀利啊！留意住我话俾你听， 系你听你就 会知道，值得期待。跟住最后乜都冇， 系咁啊！呃人哋入去嘛，系咁啦。 竟然系咁， 系点知原来入边咧廿分钟去到最尾嗰条问题出现咗一下，答咗一句，跟住 系啦。YT 大哥开 show 十。大要素一定要知咁， 不过冇话喺里面会 cover 啦， 系 啦，咁亦都当然有佢嘅新歌啦，《三生有幸》一个延续啦，由迟了悔改去到意外现场，系啦，一步一步，成个谂法音乐制作上面，因为我成日都觉得Yan Ting 佢嘅谂法系， okay. 因为佢始终有仲有拍嘢，有个导演心喺 visual 上面或者故事上面，佢都一个好着重嘅人咧，所以去思考一首歌嘅时候，又有佢自己嘅。 完整嘅一个画面啦，咁啊，所以一阵六点钟就可以听得到噶啦。咁啊，但系即系呢段段时间想分享一下少少啲日常生活嘅先啦。即系波城都应该好了解我系一个科技盲嚟噶啦。即系我大概科技同常人嗰个节奏系差咗大概我谂四五年到啦。即系我系慢咯，讲紧我系慢， 咁 humble 啊你个 慢四五年到啦吓， 好谦虚啊， 即系所以日常生活咧，真系有好多嘢都可以好震撼我嘅。即系第二啊，例如啦，有一个例子就系、是、最近波城亲眼见证住嘅，就系、是、用呢、這个而家啲电话咪可以无线插电嘅， 系啊， 波城早排系应该见证咗我第一次体验。电话用无线插电，我好似好好神奇咁啊！嗰一件事，哇咁样贴埋去啊，插到电噶啦咁样，即系我嗰个大概慢嘅程度系去到咁啦、 啊， 即系啲人可能讲 仲慢过个无线插电、啊， 可能八年前、七年前 已经有噶啦，但你系好。系啊，都系最近你先亲身体验，即系佢就觉得好神奇。哦，原来就咁贴喺后面就贴得实噶啦。咦，咁就差到噶啦，即系咩都唔使搞噶，唔使噶啦。 因为我个人咧，其实成日都即系你当我个人睇嘢好衰啦。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啲科技嘢系好反智嘅，即系例如点解咧？即系以头先讲呢个无线插电，我成日都点解我以前一路都唔接触呢样唔用佢咧？就因为我觉得吓又差得慢，跟住你耗电又 告，即係嗰個意思就係你無線叉咧，同你插線叉咧、嗯，其實你有好多電係浪費咗噶嘛。 啊， 咁跟住然後你又點講啊？即係你嗰個位咧，你以為成日一貼埋去啊，叉到就好方便啦。你喐一喐佢又 connect 唔到啦。咁、哦、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啲科技好似 信唔過啊， 系啦，同埋即系表面上好似好高科技咁，但系其实就好反人类智慧嘅。咁、哦、我就宁愿用翻啲传统啲嘅方法，有线叉咪有线叉。 你啱啱咧讲嗰几个 point 咧，嗱，第一个咧，我系可以即系 confirm 你话，即系无线叉电又慢啲啊嘛。咁呢个都系嘅，因为其实当初我去买嘅时候，我都有问，即系几年前，即系真系买一个无线叉电。啊，我啱啱可以讲下我对于即系呢个叫做变携式充电器，俗称尿袋嘅外置叉电，我自己本即系我个心态都有转变。咁啊，当日买嘅时候，佢已经有讲啦，即系佢嗰个输出咧，如果系无线的话咧，其实虽然唔同牌子有分别啦，但系其实就算可能去到好顶级咧，佢都有一个速度嘅限制，始终系嗰个传输嘅方法同线唔同，一定会有影响啦。咁呢个系真嘅。咁但系你话中间嗰啲电量会唔会透过因为无线而流失呢个咧，我就唔 sure， 咁我答你唔到啦。 系 咁跟住你话啊，又要掹多条线好烦啊，咁呢、這个。唔係，撚一條線好煩，即係 一喐咗個位 就會歪咗啦， 係 啦。咁呢個就好視乎你個電話型號啊、你個電話殼啊，同埋嗰個無線叉電嗰個磁力各樣嘢加埋，呢個係一個集一籃子嘅因素啦。 係 啦，起碼我收翻用咧都冇乜事嘅。咁、 okay， 但係咧， 即係你想話係我人嘅問題？ 冇，未咁講，未咁講。但係咧，我其實都的而且確，你唔好話對無線嘅呢個外置叉電。有呢個咁樣嘅保留，其實我對於外置叉電本身咧，以前我都有個保留嘅。個原因係啲乜嘢呢？我初頭會覺得其實好無謂啊！即係如果我要個外置叉電器可以叉到，首先我要記得叉個外置叉電器啊。咁如果既然我都記得叉個外置叉電器，我冇理由唔記得叉我個電話係咪先？咁既然我都出門口記得叉個電話啦，咁 我 外置 使唔需要嗰個呢？ 係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呢種諗法咧，係一個電話啱啱新買嘅時候咁啦， 啲電仲好夠用嘅時候， 但係嗰個電嘅壽命會隨住時間過而下降，呢個好正常嘅一個 physical 嘅物理上面嘅現象啦。咁所以咧，嗰個電咧近期我已經開始發覺我就算叉滿都好咧，我全日真係出曬去又要做嘢又剩嘅話咧， 唔夠嘅。 系啦，即系唔够，咁所以有阵时真系去到，譬如放工时间、或者你未必可以随时随地插到电，譬如全日公司啊又要做访问啊，又呢样嗰样，未必你个电话即系可以摆定一个地方嘅时候，有阵时去到放工个电可能已经得翻30几，咁、但系夜晚可能又要再出去咯，即系例如我哋可能要睇show啊，或者约咗人食饭咁样，咁变咗你要维持佢个寿命嘅话咧，我就明白 ，OK， 外置插电器系有佢嘅需要嘅，咁跟住其實我當初都有啲唔習慣嘅、即係無線嗰種，即係始終慢啲㗎嘛。咁、但係我最後find out到就係你點樣定義佢嘅存在？佢嘅存在就係佢係一個救急用嘅，即係我去到真係 last minute 搞唔掂啦，我唯有揾佢吊住個命，起碼我唔會失去咗聯絡，人哋揾唔到我，我揾唔到人啦。係啦，咁所以我最後嘅理解對於佢係咁咯。咁無線有度好就我。即係代少條線咁解咯，係真係嘅， 係嘅， 係啦，因為有時候去便利店，即係我自己都唔記得，但係外置叉電要去便利店度借咁都試過嘅，咁但係佢嗰個即係 fix 死咗係真係冇咁方便嘅相對地，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對於呢個叉電嘅心路歷程。 嗱，另外咧呢、這個係頭先即係講無線叉電係其中一個體驗啦，另外一個又證實我係科技盲嘅另一個體驗就係最近。真係好近日發生嘅，就係咧，因為事關小弟係一個好大懵嘅人啦，可能我唔講大家都唔知同唔覺啦。 佢哋應該唔知嘅， 係啦， 因為冇乜見過你真人嗰種大懵啊嘛，佢成日留意喺直播室啊嗰啲㗎。 係啦，咁我係留意喺直播室就好小事， 基本啦，好多同事都 係 咁啊。 我係一個經常會漏鎖匙嘅人嚟嘅，我嗰種漏鎖匙係漏咗喺屋入邊啊。 几好啊！ 即系简单啲嚟讲，我系反锁咗自己喺屋出边， 都几好啊！你一系就唔留，一留就留啲最严重。 系啦，你攞唔到条锁匙出街就最大件事噶嘛。 系咯， 咁咧。因為而家即係習慣咗做人咧，就手機不離手啦，所以我最近有一日咧，就係出街，我平時會孭住個袋咧，就載曬啲銀包啊、鎖匙啊咁嗰啲，我就唔知點解好心急衝出去，衝出門口，跟住一出門口咧就後悔啦，砰一聲道門閂埋咗，先發現冇鎖匙， 我个银包锁匙全部留咗喺屋入边，我得翻个电话喺手啫。但系我已经赶住要做嘢啦，工作啦，咁点算呢？我连白拿窿都冇， 都冇咯， 都冇喎，咁点算呢？咁跟住然后咧，咁加上我又真系好科技盲地，即系八达窿有得装 app， 我又冇用 app 啦、 啊。因为有咩事你都可以，咁当然你都可以话一唔见咗咩都唔见啦。 我又身无分文啦，咁样吓。咁跟住，然后加上我当其时咧，咁因为冇带银包嘛，咁啊冇将八达窿喺手啦。我想即时装翻八达窿个 app 去登记翻张八达窿用手机嘟嘟唔得啦，因为我冇嗰个 number 啦。咁跟住，於是乎咧，我就發現咗身無分文。我得個電話嘅時候，原來呢個世界啊，真係天無絕人之路嘅。而家真係科技真係好神奇。我而家先，我而家先知道啊，活到去2024年，我先知道第一次發現櫃員機原來係可以用 NFC 去撳機。 你平時撳機你冇望過界面嘅咩？ 我冇留意啊，平時我撳機咪就係、是 兑张卡落去咯， 兑完张卡落去，揿完咪走咯。 都几年， 我好少特登真系研究一下柜员机有咩 function 嘅。好老实讲，我真系少嘅。咁、跟住， 即系你嫌佢个宣传效果唔做得唔好啦。 系又唔好咁讲。 你而家即系贵 啊！我由一开始已经讲咗，我系一个科技盲。O K， 系日常人发现到嘅嘢，我要4-5年先发现到嘅。咁跟住，然後咧，好啦，由身無分文，終於發現到原來天無絕人之路咧，終於可以透過NFC 個功能去撳機啦。咁終於都有錢可以搭到車，成功翻到工，就可以問到同事借錢搭車翻屋企啦。真係好開心啊！呢、 啊、 件事 開心，但係發現啊， 係啊，真係原來即係比在以前細個咧，其實我都經常。会发生呢啲情况啊！真系经常漏带银包啊、锁匙啊，咩都漏嘅。咁嗰阵时就真系好彷徨嘅。所以咧，我细个有一个嘅习惯，就系我喺边度咧都会摄封利是仔喺啲袋度。咁 首先，但你都要记得拎一啲袋咯。 系啦，系啦，或者可能啲衫袋啊、褛袋啊咁样。咁总之有咩事嘅时候咧，起码你喺个褛袋啊，或者嗰啲裤袋度会抄到封利是仔出嚟。 但系呢个最怕就系遇到你呢一种人。 咩啊？ 因为咧，我已经我提款都系用应用程式去提款啦。咁你因为提款嘅过程，你经历过你就会知道啦。其实譬如你 scan 完或者个 NFC 接触完之后咧，其实你企喺度冇嘢做等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 咁但系个 point 咧，如果我哋传统揿机咧，你又要揿好多掣。但系如果用手机提款，基本上你 scan 完之后咩唔使做就企喺度。 企喺度啊！ 我成日就好惊后面排队嗰啲人咧，因为我见其实我有时揿机，我发现唔系好多人都用呢个方法啦。唔知啲人会唔会心里边谂呢个人揿钱做咩玩电话咧？即系跟住部机好似冇乜反应咁啦。 好想问佢噶嘛？好想喂先生， 你 系咪揿机 啊？你又玩电话咁样？但系其实系佢已经操作紧啦，咁样系啦。咁所以我明白嘅。不过我又觉得即系 to be fair 咧，有时有啲嘢不能够完全系用晒。高科技嘢， 咁當然啦。 即係譬如我最近都係嘅，即係提醒我爸有啲，因為佢好多唔同嘅密碼，成日都話唔記得，佢話要 save， 我就話咧，你最好就唔好即係 電話度 save 電話或者電腦，因為佢都習慣用呢啲科技。我話咧，即係安全起見啦，同埋方便你隨時攞咧。我話你喺屋企揾本簿仔，真係親筆寫 mark 好曬，咁咧你就唔使驚俾人 hack 到嘛。即係你電話或者唔見啊，成啊都唔驚嘅。 冇錯，同意。所以即係 呢個都係有啲嘢系科技系未必真系信得过，都明嘅。不过你呢种情况就少见啲咯。 我嗰啲系因为系俾人行迟咗好多年啊嘛。 系啊， 即系人哋用紧个电话型号系第十五代，咁我可能仲系用紧第十代咁。 O K 啊，基本啊，呢啲咪悭家咯， 系啊，咁上下咯。 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啲咁个歌名咁科技嘢嘅，唔知道你 get 唔 get 到啊？ 可能 get 唔到。 回复原厂设定呢啲。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的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途虽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 早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爱，没法再。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结，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暗示，向放肆。再未交返，如喜欢也许不该分散。追逼的你，脑内亢奋，期望这瞬间火花再散。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 但我又想讲，其实呢我用电话咁耐，我从来冇用过呢个功能。 但你知道这个功能就得啦。 知系冇用过啫。 听有 set 姐嘅朋友做乜叫啊？回复原厂设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加开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经过超过七个钟头的辩论，下午四点几二读表决通过草案。在恢复二读辩论阶段，88名议员先后发言，一般都在五分钟内，冇用尽时间，全部都支持立法。有部分議員，包括李慧瓊、周浩鼎和劉志鵬等，以英語發言，亦都有議員，包括尚海龍以普通話發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二讀表決之前，感謝全體議員毫無保留地支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他強調，政府立法目標是全面落實基本法23條和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旅游业议会举办创意深度游行程设计比赛，经由评审团评选以及网上公众投票之后，从六个行程主题之中各选出一个至尊路线为优胜行程。旅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业界认为路线设计好特别和吸引，相信有助旅客以及香港市民明白原来香港有好多地方玩，相信深度旅遊產品一定可以帶來新的靈感，吸引更多新旅客。他指出，有關得獎路線會上載至旅發局網站，同時政府亦都有相關鼓勵計劃，資助符合有關元素的行程，收費具競爭力，內容亦都有吸引力，起吸眼球的作用。一架小巴中午驶经元朗坳头交汇处附近的时候，被一条突然坠下的电缆击中，小巴当时有10名乘客，事件之中无人受伤。 事发近中午12:30，68岁嘅小巴司机事发之后报警。现场消息话，当时中电人员正系进行电缆工作，最下嘅电缆直径大约5厘米，长大约300米。电缆下坠嘅时候，同时损毁咗两支灯柱。中电表示，承办商当时在元朗为40万伏特供电系统更换架空电缆，期间一条冇带电的电缆下坠，影响近坳头交汇处地面的灯柱和附近一条11000伏特架空电缆，并且导致一架途经交汇处的车辆受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系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龙日村。另外提翻大家啦，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有强风管制措施，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 Eka 吴以嘉、 祈求童话梦境，我不掂掂温暖天面中爱梦胜于初见，为是两眼风里共舞，在烂泥世界枯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江义，既是郑东觅的闺蜜，亦都是方正辉的初恋。他和郑西决究竟可不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佢做呢一首歌背后，正正咪就系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啦。 张奥卓呢一套动画，令到 Sherman 咧脑入面有咗一啲故事嘅画面，从而得出今次作品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嘅中心思想。作曲黄湘俊，钟舒曼填词 Oscar Young Hyson， 编曲监制黄湘俊。 从哪去，迈也去，抬手向前，来吧，愿对见。 上榜两个星期，连胜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钟舒曼 What You Ge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逼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你觉得一个 artist 是几时最吸引的？ 斌臣，我觉得在一个 artist 演绎自己创作的作品的时候是很吸引的，特别是一首他原本创作给其他人，然后再在自己的音乐会上面亲自演绎翻，我觉得那一刻是很有型，很 charm。亦都因为咁带嚟咗呢一个新嘅版本嘅回忆半分钟。 红黄绿串又串，醉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叶。与中央公园错错都是 渐变黑白。 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 凝望 那个谷天静静的相拥，轻风半分钟， 可以为 你的情结，使我面红，其我幻想有天 发生极光如天， 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受了慰问，回忆的半分钟， 照亮寒冷 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 遥远的等 有你的情结，使我面红，喜我幻想有天价不羁， 每一片极光， 而明明无能力望月，赤道该怎么迈进？ 更大更广阔， 用心记自然地 快活。 飘雪， 一片白雾，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亲切的味，记忆有火。 呢首作品嘅作曲 demo 亦都嚟自佢就系 Gordon Flanders。喺早前音乐会上面就献唱咗原版，而呢个新版咧亦都 feature 咗同阿 Cloud 去合唱，而呢首回忆半分钟嘅 Roller version。跟住来呢位朋友要我作品都系自己去包办，今次曲词都系自己去处理，不过就有新合作嘅监制。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 潘超同新歌找来新合作的陈巧威做监制，来自潘超同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不是你的形状》。

一嚟佢都系迈向住呢个唱作歌手嘅方向进发。今日呢首新派嚟作品，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李依然陈卓妍嘅作品，今日叫做《Lost at First Sight》。除咗自己创作之外咧，一路讲监制都紧要，好似呢一对乐队 Pandora 一样。自从同咗舒文合作之后，佢哋嘅风格啊，佢哋嘅变化亦都多咗好多，包括呢首新歌当中都感受到呢首紧急应变逃生法。 点解会咁？旧种翻工手脚剧震，一出猎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逃生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关斗再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过，我们打开出口一个。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分，喜欢这里有灰尘。不怕犯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保护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飞身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逃生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嘅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 Pandora 嘅紧急应变逃生法。 佢做呢一首歌背后，正正咪就系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啦。 睇咗《奥术》呢一套动画，令到 Sherman 咧脑入面有咗一啲故事嘅画面，从而得出今次作品《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嘅中心思想。作曲黄双俊，钟舒曼填词 Oscar Jan Hyson， 编曲监制黄双俊。 从哪去迈下去，抬手向前，来吧，愿对见。 上榜两个星期，连胜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钟舒曼 What You Ge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今日呢位嘉宾开 show 啦喎， 系啊，宾神，以大家一路认识佢嘅能力，一定好期待究竟佢嘅音乐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所以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因情而异， 我都话噶啦，我一早就睇好佢啊。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Yan Ting 周欣婷啊 ，Hello，Y T 大哥 ，Y T 大哥，系 啊，千祈唔好 咁。系啊，我哋喺 lobby 嗰度见到，即系撞到其他 artist 朋友咧，见到大家一见到你就系 Y T 大哥 ，Y T 大哥咁 啊，老啊嘛，关键喺度。 系啊，一有啲咩就冲上嚟啦，咁样 大哥哥啊嘛。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又有一个卷轴送俾你啦， 系系。 今日呢一卷咧。 呢句系几 tricky 嘅，今日送俾 Yan Ting 有呢一句因情而异，本身佢就食咗边一句咧，就系 因人而异， 系啦。咁点解会用呢一句咧？ 系啦，因为咧就知道有好消息喺你身上出现，就系嚟紧开 show 啦。 系冇错， 系啦，开呢个个人嘅音乐会咧。咁我哋讲因人而异呢样嘢，即系话可能一个演唱会或者即系做一个音乐上面一个或者一样 ask 嘅嘢咧，每个人都唔同啦。 系 咁，究竟周欣婷做嘅会系点咧？就有周欣婷嘅风格，所以就有因。因情而异啊， 系 ，thank you。 哇，呢、這个演绎啊， 好好啊， 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 我谂呢个系好多歌手都会成日谂嘅事啦，即系自己如果做一个演出，会系有啲咩配套啊，会想系啲主题啊，各方面喺 YT 大哥心目中啦，你自己其实一路有冇一个咁嘅画面系摆咗喺心入边好耐嘅咧？ 其实有嘅，首先大家叫 YT 得噶啦， 咁第二，因为我想显得我哋咧再后生啲去。 尴尬。第二就系、是，其实从来都有一个谂法嘅。咁既然都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即系大家都知咧，又亦都公开晒啦。即系我想讲，今次呢个 show 其实我自己做翻导演嘅。 嗯。 咁其实我谂每一个 artist 都有佢自己心目中一个 show 嘅铺排啦，唔同嘅嘢。咁但系又未必有咁嘅机会可以自己去成为导演啊 ，dictate 某啲 rundown 啊，做唔同嘅嘢。咁但系我好庆幸啦，即系有不断。參與做導演的工作，亦都好成日會了解 show 究竟係點。咁所以其實呢個 show 我諗咗好耐，我第一個 show 會係點嘅咧？究竟係會叫啲咩名咧？其實今次我個 show 嘅主題叫做 Who is Yan Ting？ 嗯， 點解叫 Who is Yan Ting？ 唔係因為我 IG 名叫 Who is Yan Ting？ 係因為我喺諗緊我 IG 名嘅時候，嗰陣時我未出道嘅， 嗯， 我諗緊啊，我就嚟出道，我應該要叫一個咩 IG 名咧？然後我就諗。呢一个系我想答嘅一个问题， 嗯、 而呢个问题有机会有冇一日我可以喺台上嗰度答到俾大家？呢、这个就系周欣婷啦。咁、嗯、所以今次个主题就叫 Who is Yan Ting？ 而嗰个 rundown 所有嘢嘅起承转合，当然每个 artist 有自己嘅 flow 唔同嘅嘢。不过今次系成件事系以我觉得 最会认识到我的方式去呈现俾大家咯。 嗯，我觉得即系 Who is Yanting 即系呢一个名字，由你点样谂都有，即系个意义都有几个 layer。第一个就即系譬如当系新人出道嘅时候，大家正常会问啦，哦，即系有一个新人叫 Yanting， 咁啲人就会问 Who is Yanting 啦。咁但系再进一步就系了解咗呢个人系边个嘅时候，究竟佢实际系一个点样嘅 context？又有另一個 layer， 冇錯，從來都係以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出發咯。所以其實好希望可以喺今次個 show 嗰度，以呢個 show 去俾大家了解啊，究竟佢嘅音樂、佢嘅人、佢想講嘅故事、佢做嘅其他嘢，究竟出到嚟成個 experience 係咩咧？即係有啲人係音樂會嘅，有啲人係一個 show 嘅，即係哇好多唔同機關啊，咁真停嘅又係點咧？即係大家可能會諗哇，係咪好多 visual 啊，好多咩？即係我覺得大家未必會估到我想點，咁所以即係好希望大家到時入嚟嘅時候可以覺得哦 ，so this is what he's planning on 咯、 一個好長嘅計劃，聽落去由鋪排呢個名字開始到今日，終於喺個 show 度體驗到成個過程啦。但係頭先講到就係自己去擔任埋導演呢個位，件事就等於平時睇啲 MV 嘅 making of 咧，你自己。做導演去拍一個 MV 都睇到背後你要付出幾多少時間成本去預早預備好多唔同演員嘅走位啊，啲 art 嘅item 點樣擺啊，好啦，一個 MV 啫，講緊可能幾分鐘，但一個 show 講緊可能兩粒鐘、兩粒幾鐘， 冇錯， 嗰件事好辛苦、 又唔會話好辛苦嘅，即係我覺得你要花好多時間去諗咯，但我已經諗咗十幾年、廿年。由我第一日想話做歌嘅時候，我不斷喺度諗，咁究竟個 experience 係點咧？如果我將呢個 experience 交咗俾另一個導演去諗嘅話，我覺得永遠都唔會做到我心中我最想做嗰樣嘢。唔係因為佢做得唔好啊，而係每個人都唔同啊。咁而呢個就係我最原汁原味嘅嗰樣嘢，即係就好似點解三生有幸，我點解一定自己寫曲、自己寫詞，點解要自己加埋，點解要自己導埋？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大家會感受到哦。呢、这个就是周恩廷的 touch 啦。如果我煮依味餸有几辣，辣到尽头都是哦，原来呢个就是 YT 的口味。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是紧要嘅。咁但系当然啦，个 workload 就一定大嘅。你一人分析几角，你谂观众嘅 experience， 你谂你个 execution， 你谂你表演要点表演。咁呢样嘢你需要一个有經驗嘅團隊去幫你 execute 到呢件事咯。咁不過我係有信心嘅，即係我知道唔多。artist 會咁樣做，咁不過我覺得從來大家認識 YT 就係一個 creator in different ways，無論佢喺 IG reels 同人哋玩，或者喺 YouTube 同人做啲無聊嘢，佢嘅音樂佢拍嘅 MV， 去到我 show 如果唔係我自己導嘅話，我覺得我會對觀眾唔住咯。 我想知道喺你嘅角度，即係以往由自己有諗過自己嘅 show 又好，或者都會睇好多 show， 喺你嘅角度其實一個 concert 嘅導演其實佢扮演係咩角色？因為有啲人會覺得我、可能係主 visual 嘅，有啲覺得係喺個 song list 上面佢嗰個 flow 嘅。咁、喺你自己的角度，你覺得一個演唱會導演其實佢一個點樣嘅角色呢？ 如果好 technically 咁樣 breakdown，當然你可以話我哋執行上啊，我哋時間啊、控制啊、所有嘢走位啊，可以講曬呢啲嘢。但係其實呢啲對我嚟講都係冇意思嘅，因為無論任何作品，無論係歌，無論係 show， 無論係 MV， 無論係廣告，無論係電影，去到最後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你帶咗啲咩嘢走？你俾觀眾帶咗一個咩嘅感覺翻屋企？佢睇完之後就係、有一個。我回想翻嘅时候一种感觉，咁、那个导演就系以佢所有嘅技能，以佢手上有所有嘅武器，去制造到呢个感觉出嚟，系激昂啊，系 set 啦，系节奏啊，系所有唔同嘅嘢，究竟系咩咧？咁呢个就系我觉得作为导演最紧要、最紧要嘅嘢啦。 你有冇睇过一啲个 concert 系令到你即系带走嗰样嘢系好到而家都 memorable 咧？有冇印象？ 好 random 噶， 嗯， 我谂最 memorable 啊，其实系我当年喺新加坡嗰阵时，咁我阿妈咧就想睇 Rain，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Rain 系边嘅 ？Rain 系一个韩 国嗰、那个， 咁嗰阵时就好红嘅。咁 Rain 其实佢系仿制翻 Usher， 即系一啲 R&B artist， 系 关键就系我一首歌都唔明。我一首歌都唔识，完全系零知识咁样。啊，算啦，我阿妈话去咁啊，大家一齐去。我入到去 ，best concert I've ever watched。 哦， 即系 个节奏嘅控制、个舞蹈、个气氛、个唱功、个灯光嘅配合，我其实系真系唔识噶。你当我去睇一套冇 subtitle 嘅泰文戏啦，即系哇！但系我感受到佢嗰样嘢，咁我觉得系一个我无法忘记嘅一个感觉。因为当然有其他好好嘅 concert， 即系无论系 Eason 啊、张学友啊、唔同嘅人嘅 concert 我都睇过，都好好啊。但系我识嗰啲歌，咁所以嗰个门槛咧其实系有啲矛咗噶嘛。我嗰个咁深刻系因为我真系一首歌都唔识，咁所以我会觉得嗰个系我希望有朝一日啊，如果人哋唔识我嘅歌入嚟睇咗都觉得正嘅，呢、這个就会系一个真系个 show itself 嘅一个指标。 因为冇咗嗰个expectation 或者叫，因为我哋广东我识嗰啲歌手系一定会咁， 系咁你点都会开心噶。 但系而喺即系担任咁多岗位嘅时候，其中一个咁做埋导演呢样嘢，就要谂多步，就系要同监制去沟通。好啦，我哋个 budget 有几大，系咪真系可以做到自己心入边嗰个画面？呢个交流系咪就系最要去挥嘅一个地步？ 唔需要 担 心咩监制咧，我自己。所以我其实控制住个 budget， 睇住成件事，我知道个导演想点做，我知道 artist 想点做，我知道监制想点做，咁我知道我手头上有几多钱可以做啲咩嘢，有冇 Lisa 冇 Lisa 放几多次烟花，咁个 artist 几时放烟花唔放烟花，个 artist 又觉得咁样好啲，个导演又觉得系咁样嚟啱，所以系 OK 嘅，我同佢沟通咗，佢哋似乎都有咗共识。 最重要三方面啦，导演、监制同埋 artist 都沟通好晒， 就冇乜。交嗌， 公司都好放心啊！咁样落去， 倾好晒噶，倾 好晒。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我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界别嘅朋友都会好喜欢唔同 YT 嘅一个面向，大家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 expectation。会唔会有时就系去到有一谂就系、是，难得开一个 show， 系咪点样去尽量满足晒唔同方面嘅朋友仔嘅一啲期望咧？定系呢一样嘢可能就相对上摆后少少啦，先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 绝对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因为我相信你啱啱讲嘅所有朋友仔嘅期望，就系、是、希望我做一啲我相信嘅嘢俾佢哋，而唔系为咗佢哋而去改变我嘅谂法。咁、因为佢哋知道你去啦，你谂咗你想做嘅嘢，嗰样嘢我哋会欣赏嘅。咁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作为 artist 最重要嘅嘢。你可以迎合市场嘅，但你一定要有翻你自己入边，所以我相信佢哋会明白。 系，因为呢段时间喺基本上喺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platform 都可以见到你，计比我哋上次见你嘅时候又再多啲啦。连浸冰水嗰个 系，我哋都有。 我哋今日系第100日浸冰水 ，All right，let's go。 今日我终于唔系我自己一个人浸啦， 系冇错。 咁啊，但系喺呢一段时间啦，变相除咗要准备音乐会嘅嘢之外，继续又有出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其实呢段时间去推出呢啲作品，甚或乎可能喺网络上啊，喺唔同 platform 见到 YT， 系咪其实都深刻？我哋会系当中感受到系铺排紧去嗰、那个音乐会嘅内容系会有啲拉楞嘅咧，咁样。 呢一样嘢我只可以讲拭目以待。 哎呀，好难错噶 ，YT 个人系好难错噶，系咁，但系就你系咪全部都会摆晒入去？ 我唔会同你讲噶。你又錯我， 點樣兜圈都錯唔到，咁我唔錯 你。你試下錯呢樣嘢啦，個 concert 你會唔會喺度？ 有機會， 到時你咪知咯。 係，到時你咪知咯。係 個 concert 會唔會除咗你之外，都有啲好好朋友嘅一啲嘉賓咁樣？ 呢個 到時你咪知 咯。到時你咪知咯。係 ，但係喺即係。一樣嘢就係即係 concert 最重要，亦都係即係一路以嚟屬於你嘅作品啦。 冇錯。 而你嘅新歌《三生有幸》都係新推出嘅啦。呢一首，呢一首歌係我諗係咪你自己都好意想不到？就係、是、一推出之後就好快上咗熱門呢一個。 其實從來冇諗過，即係我本身諗住啊，如果可以上 top 10就好啦。如果上到 top 5咧，就超額完成啦。但係估唔到上到熱門 number one 啦，咁。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嚟，因为其实从来 artist 咧系可以收歌嘅，咁首歌成功咧 究竟有几多系你，几多系人哋？你系一个聚集晒所有人嘅词啦、嘅曲啦、嘅编曲啦、监制嘅 skill 啦，而去完成呢件事。咁但系当我今次我选择自己写嘅时候，哦，曲系我嘅，词系我嘅，监系我嘅，我每一个 touch， 我每一样嘢都系我嘅选择。我嘅我觉得，我之前都有想同大家讲啊，每个 artist 系埋我觉得。咁 even on 呢首歌，其实有好多位系同公司啊或者一齐帮我嘅 engineer 啊系有 disagreement 嘅。即系例如喺歌词嗰度，我写完，其实我写咗场戏。我本身谂啊，如果系意外现场嘅后续，哦，第一部曲系迟了悔改，意外现场，咁第三个终结系咩呢？哦，就系如果前度请你去个婚礼，你会唔会去？会唔会祝福？咁嗰阵时我就谂咗场戏，而将呢场戏变咗为歌词，所以你见所有嘢系好第一身嘅。咁然后你见网民都两极噶，即系觉得哇，写词咁咩搞错，有啲位唔啱音的，但系有啲人话我好明啊。我明白你讲嘅意思，咁其实我系俾咗林宝睇，林宝睇咗之后佢话：喂嗱，其实正常一定唔系咁写嘅，但系如果你觉得系啱嘅，咁你去啦。咁我系一意孤行，咁然后之后去到曲嘅时候，有第三句系低到一个点，人哋话几乎听唔到咁滞。但系我觉得当你沉沦咗喺一个窿入边，你嗰种低音嘅回荡喺你个黑洞入边就系呢个声，我就系咁沉，我就系听到一样嘢，我就要咁摆。去到監 vocal 嘅時候，啲人話啊，點解你唔剪？因為我今次係用咗一 take， 全部都係 full take 咁出。人哋話點解唔剪靚啲嘅 vocal 咧？其實係可以嘅，但係對我嚟講，剪完咗之後，這個唔係真嘅，這個係假嘅。對你嚟講係真，但係對我嚟講就冇咗靈魂，冇咗意思。因為每一個作品有佢嘅命，每一個作品就好似你嘅回憶，就好似你人生一樣，會有佢自己嘅瑕疵。咁點解唔攞佢出嚟，以最赤裸嘅方式去對待佢？咁所以我就攞咗個 full take， 其實之後有好多 take 係唱得更好嘅，但我就攞咗一個我自己覺得我最有 feel， 我唱緊嗰陣時我諗起嘅嗰啲嘢，而唔關唱得好與唔好。咁所以就好一意孤行地做曬所有嘢，然後擺咗出嚟，其實就係一個好赤裸、好橫行霸道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啱嘅一個選擇。咁而出到嚟，當大家覺得啊，深敲唔知点解就系讲唔出，不过啊，我想听落去呢样嘢系好开心嘅。呢个系比起即系其他之前都有大家好中意嘅歌，我觉得仲多咗一份开心咯。咁所以即系好感激每一位听众，即系中意首歌。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 谁能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愧恨。若可反到过去，若能重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周恩婷嘅新歌，歌名叫做《三生有幸》。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佢会继续详细介绍呢首星夜派台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下午四点几二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议员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发言。新民党叶刘淑仪认为，修正前的草案就国际组织的定义不理想，他感谢当局接纳意见，删去重复的字眼。对于境外势力的定义，在修正后行文亦都更加简洁。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提到，政府接纳委员会多项意见提出修正案，并且首次增设备注向各界解释修订原因，指出相关法律属于防御性质，同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要有足够阻吓力。零售管理协会将会在今年7至8月举办第二届香港开心购物节。去年首届购物节有超过150个品牌，大约6000间店铺参与，推出达到15亿港元礼遇给市民和游客。协会说今年购物节合作机构比去年多。协会今日举行了第二届购物节简介会，向接近140位来自大约100个零售和餐饮品牌介绍今年购物节特色，并邀请全港各零售、餐饮以至旅游等相关业界共同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捷克重信守诺，嚴格約束個別政客，立即終止損害捷克國家信譽、破壞中捷關係的惡劣行徑，並採取有效措施消除事件的負面影響。林劍在例行記者會回應蕭美琴到捷克將會在一所智庫發表演講，他說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捷克政府作出的郑重承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的意外清了场，现在主要是近住博康村至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仍然是有车龙的。另外由于天气改善了，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兴田村曾经有意外，咁所以而家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仲有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

点解我要临尾喺个 MV 度摆低封信？因为呢首歌就系我个封信，就系、是、要放下。咁我亦都希望喺个 comment 嗰度见到大家放下。咁所以会唔会吸取养分？我觉得未必会。我会同佢共同有一个明白到人生就系会有遗憾，而唔系一个要填补嘅窿，而只系喺你幅画入边有唔同嘅颜色。你嘅遗憾系蓝色，你幅画系黄色。去到最后，我哋会完成我哋人生嘅一幅画，系有唔同嘅色彩，唔需要填补嘅窿，佢本真就系你本真嘅模样咯。 嗯， 咁所以我亦都唔会借助人哋嘅故仔去改编一啲嘢啊，即系反而我会攞我人生嘅经历、我遇到嘅嘢、我嘅睇法，而去演变成为希望可以同大家引起共鸣嘅作品咯。 OK， 咁如果因为咧，我知道好多嘅 fans， 好多乐迷也好啊，网民也好咧，好中意听 YT 嚟讲一啲叫做道理啊，系啦，听你讲一啲咁样嘅系讲经啊。咁咧，如果即系因为既然有好多一啲乐迷去听完呢首歌，真系勾起一啲遗憾、一啲回忆。如果你去要概括地用一句说话去送翻俾呢啲乐迷，去令到佢哋好啦，你 放下啦， 放下啦，俾少少时间你去呢度讲一讲呢个经俾佢哋分享下先。 我会觉得人生遗憾，好似我头先所讲，唔系一个要填补嘅窿，而系你人生其中一部分嘅色彩。我哋人生要控制我哋控制到嘅嘢，就系做好自己咯。谂一谂我要做啲咩。我冇做到啲咩，我做嘅嘢有咩可以变得更好，但係控制唔到嘅嘢就由得佢。而我觉得遗憾係每一件事留俾你最后嘅嗰一课。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睇住呢个遗憾去好好感受呢一课，唔好令到呢一课白白咁样发生咗。咁希望咁样之后你就会少啲遗憾。 唔一定系爱情方面嘅、但系你自己有冇一啲遗憾？ 绝对绝对，无论系好刻骨铭心嘅一段感情啦，或者最好最好人生嘅朋友啦，我都失去过，而可能系透过误会啦，透过可能大家嘅误解啦。咁不过我亦都会觉得好坦然地去接受某啲嘢，因为就算我尝试去解释，咁喺我人生当中，我以前咧就会觉得我人生系一条船。我身边嘅人系我嘅船员，当佢离开嘅时候，我就觉得啊，你点解跳船啊？你点解走啊？你点解咁？我好痛苦，我好想拉住佢，你唔好走啊！我依架船，我哋一齐嘅啊！原来之后我发觉唔系嘅，慢慢人大咗，发觉原来咧，我系一架船，你系一架船，我哋喺人生嘅某段时间当中，我哋嘅船同步地向住一个方向行，去到有朝一日啊，你架船开始去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你找到你更加想要的东西。我当年可能觉得最好的朋友不再跟我玩了，可能因为他真的觉得跟你不好玩了。我找一些跟我更加开心的东西。那我其实这样想的时候，我很替这个人开心，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朋友比我的友情更加重要。只要我这个朋友好，他找到他好的朋友，我这个友情我铭记心中。但是他今天找到更开心更好的人，我永远都会等佢高兴。咁所以呢啲可唔可以称之为遗憾？可能系，可能当中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好，不过亦都令到我明白接受咗好多嘢咯。 嗯，咁喺即系呢一首歌创作嘅时候，嗰阵时都你都有讲，即系好似延续咗前条悔改啊，意外现场之后会谂到呢一个嘅 scenario 啦。咁嗰阵时系有咗呢个 scenario， 跟住攞住个感觉去写个曲，然后再填嗰个词个剧情落去，定系点样样啊？嗰阵时 我系。谂咗哦，如果真系有前度邀请你去婚礼，会唔会去咧？呢一样嘢，咁然后就开始想咗，哇！喺嗰度嘅画面会点咧？你喺个教堂入边，啲亲朋戚，喂，佢做咩喺度啊？点解咁嘅？你点？咁所以你见到亲朋嚟临，在旁一直在问，所有嘢都系根据一场戏咁样铺排落去。 第一句就嚟了， 系啊，去到新人即系入嚟啦，你就觉得啊、哦、，man， 你见到嗰种感觉，然后自己同自己。讲咁就系一场戏，咁有咗呢场戏咧，我就开始写个 melody 啦。咁然后咧，咁样就哼个 melody 出嚟。咁其实第一句完成嘅就系我嘅 chorus， 就系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句，三世都有幸。咁呢一样嘢就慢慢 即係由個曲啦，咁然後就開始填埋其他嘅嗰啲位。 係，我想知道其實婚禮呢一個事，因為即係可能有好多嘅場景可以出現，即係譬如可能係街道撞到翻佢啊，即係有啲事呢，因為係你拖住現任，佢拖住現任喺街見到有一種啦。 冇錯， 但係最後可能有好多choice啊，去咗婚禮呢一個，係咪有一個好特別嘅 meaning 喺裏邊咧？ 因為我諗。当人哋要结婚嘅时候，当人哋 move forward 嘅时候，咁而如果佢去 invite 你，你要送上最后嘅祝福，而呢个系我心中嘅感觉，即系你可以喺街度撞到，你可以好多，但系送上祝福嘅嗰一种就只有喺婚礼嗰度，我觉得系最埋身成件事，咁所以系有一个好大嘅两难喺度啦。咁不过我觉得我会去。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我想送上嘅祝福，无论我心中系点谂，可能我已经都 move forward 咧。咁但系点都好，我觉得呢个会系最大嘅一个难关。 系 咁，你喺街度撞到唔系一个咩大嘅难关。咁所以我就用咗呢一样嘢去演变成为三生有幸。 系都系好似喺戏剧里边最有矛盾嗰个， 系冇 最有戏做啦，即系可以叫做。 奋勇饰演好人，但道歉刺激感也很吓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新闻，不惜取道太不吸引。记起罕有的旅行，游玩至考察，你已抱怨埋命不比加班辛勤，可惜了你雪中一吻。 偏不懂得相爱，留下 种悔改，能叫失恋更精彩。 一个即系咁有故事性、咁有画面感嘅一个歌词或者曲喺里头，其实somehow系咪都系几反映到？假设有一日你真系遇到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自己嘅选择都会同呢首歌入边讲嘅嘢系几相似咧？ 我觉得我绝对会去先啦。咁去到当时，无论你嘅前任是哪个都好，如果有感觉的话我都会去，都会祝福了、如果没有感觉的话亦都会去，亦都会祝福了。因为我觉得无论怎都好，人家请得你，希望你去见证他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我觉得你做人要有风度，就算你不是跟那个人一起、这个人有风度地邀请你，你就应该有风度地出现了。 系，咁我想，因为咧呢一个场面咧会谂起Eason 之前系讲阿牛咧，又系一种，系啊呢一种又系由另外一个心态嚟。我都一听即系睇完嗰时即刻联想到嗰个画面， 系 咁变咗呢一首歌其实要去编曲，因为个气氛头先你一路就讲啦，都紧要。咁揾咗黄少明去编曲，系啦，又冇一个原因，哦，不如揾佢去处理啦。 其实今次嘅編曲咧，我係特登仿製翻可能九十年代啊、二千年代嘅一啲廣東歌啦，因為我見好多人即係有陣時 GFT 啊，然後 By Jack 啊，然後有啲係韓星啊嘅 style 啊，有啲係外國嘅 style。咁但係你永遠會見到 comment 咧，都會寫咗啊，我最中意都係九十年代或者二千年嘅廣東歌啊。咁所以其實今次就特登做咗一個咁嘅 style 喺度嘅，即係你見網民反應就喂好靚喎，咁啊啱啊，因為係真係做貨嗰樣嘢。咁例如聽啲鼓係咚咚咚咚咚咁樣嗰啲咧，咁係一啲好集體。回忆嘅嘢嚟，咁我亦都觉得今次佢系最适合咯。你问我有冇话点解？其实我冇点解，我觉得个 feel 系啱就系咁。咁所以其实我揼晒所有假嘢啊，即系我哋称之为假嘢，即系冇唔系真嘅嗰啲吉他，揼晒成个囊，咁我就话咁你去弹啊咁啊。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出到嚟嘅效果都非常之满意咯。 咁所以睇即系音乐上面完成晒啦，咁其实因为画面一早有啊，咁喺MV 上面都系好似你头先录音都系一 take 过啦， 系， 咁喺拍嘅时候嘅选择系咪都系即系同样谂法啊？ 系啊，冇错，我一定系一 take 过，咁我拍咗两个钟，唔需要捽到无限，一定要 perfect， 因为瑕疵就系瑕疵 ，it's okay， 咁所以就系都系以一个咁嘅方式就完成咗佢啦。 但系喺一 take 过去拍晒呢个过程，就系睇翻个 making of 都知道，就系事前嘅一个铺排 系冇错， 系最重要啦。一个今次去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对你嚟讲系咪其实都已经得心应手咧？其实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度啊，好难噶。 其实当中一定有佢难处嘅，因为我哋要调到几班唔同嘅演员啦，咁甚至乎系我自己嘅一班 fans 啦，咁就嚟到场支持帮手咁样嘅。咁我觉得自导自演系相对地舒服嘅，咁我亦都有一个好信得过嘅团队，佢好知道 exactly 我会想点做咯。咁所以我唔可以话得心应手啦，但系我会话我哋有足够嘅团队去 support 到我嘅 idea 咯。 系，即系会见到就会有唔同嘅人喺透过镜头避开咗喺后面会转咁样样 咯，冇错， 即系好似代表咗一个婚礼唔同嘅阶段。 系，冇错。 咁其实要物色，同埋中间有一对年轻啲就系饰演紧，系咪就系你嘅同埋个女仔嘅后生嘅时候？ 冇错，冇错。 咁嗰个去要物色嘅时候，有冇话去选角上面啊？点样可以拣到一个你自己都觉得亦都几系自己过去嘅？ 其实都系跟 feel 嘅，即系睇翻个发型啊，睇翻整体身形外貌，觉得啊 OK 喎。 我细个都系咁样， 系啊，真系咁咯，所以就又冇话特别难嘅，即系都容易嘅，即系都系 feel 咯。 同埋见到佢特登邀请，都唔系邀请，拉咗一个佢哋公司唯一一个结咗婚嘅同事嚟俾啲意见啊嘛。 Yuki 系因为搞一个即系咁样形式嘅婚礼，其实又的而且确，讲真啦，你问好多香港嘅新人就知搞个婚礼系好复杂，即系呢啲系都要再事前做啲搜集。 其实系嘅，即系佢当然我哋都有 有個牧師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有 chip in 唔同嘅 idea 去令到件事再係可信啲。係係啊，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真係連行都唔係好識行入嚟嘅。 哦，系系啦，咁所以有埋呢一个三生有幸，就好似将头先一路讲紧，即系前度悔改啦，叫我现场去到而家，好似呢一个故事，佢有咗一个总结咁样嘅，你会唔会咁样形容嘅呢首歌嘅个身份？ 究竟系咪一个总结？我暂时未答到你，但系佢绝对系一个第三部曲。咁下一部曲究竟会发生咩事呢？其实我都唔知嘅，但系去到嗰下我就会知啦。 系 点样可以知道嗰一下？即系你会唔会平时突然间就有一个 moment 话俾你听？诶，嗰下嚟啦，系时候啦，咁样 系冇错。 O、okay. K， 你系计算唔到嘅，依一下就系你嘅嗰一课。 嗯， 你嘅嗰一课究竟几时嚟？唔由到你去决定，你系需要吸收到你身边嘅知识，你足够嘅经验。去到嗰个 moment， 你有咁嘅时间去得到呢个顿悟，呢样嘢冇得去逼，冇得去教，一课系要由你自己去学嘅。 嗯， 咁所以到时发生嘅时候，大家自然亦都会知道 就会发生。即系去到呢一个 moment 喺呢个 story 里边，就系、是、去到呢度先咯。 系啦，冇错。 咁但系呢一步又距离你嘅 concert 系咪叫 concert 前就系呢一步？点解其实之后仲会有一啲嘢去铺排 for 个 concert 呢一个咧？ 系呢、這个绝对系 in the plans 嘅。咁究竟系咩 plans？ 我都唔会俾你错到嘅。 我以为系嗰下未到， 隔咗咁耐，兜翻翻嚟再问 系。冇错，系冇错。 但系就会有一啲嘅谂法喺里边。 绝对有谂法嘅，绝对有谂法。 系啦。咁究竟 Who is Yanting 系啦？呢个 show 上面会见到点样嘅佢，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啦。好啊，今日多谢你，亦都预祝你 good show 啊 ！Thank you， 姐姐 ，Thank you， 拜拜。拜拜太多。 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渡过？之后别太清楚。